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，微红的眼，微亮的天，好一阵失眠，唯一记忆带走了时间，有些从前太执念，那痕迹太明显，心还有眼泪冲淡苦涩。

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里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。

Yeah. 的冬天，我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，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，想念你一切，我想念那个不太热的夏天，我想念两人牵着手的大街，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，离我有多远。 写下麦田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怀抱梦想，敲响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敢承认脆弱就够勇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后就继续大声的唱。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像那猫太人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 叫醒全世界的不痒不痛，跳上红色的巴士从平安逃走，加一点幽默。 About time we add some flavor。 用山间作风，声音与我装疯，吹奏于天空，声音。 来，季节成彩虹。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。 我的身世作风。再随意让世界变胖，变瘦，你的誓言你。